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6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16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2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6跌11蚊，阿里巴巴119.4跌3.2，美团241.2跌6.6。京东集团321.6跌20.4，网易169.2跌8.5，快手81.25跌3蚊，比亚迪股份297.8跌7.6，盈富基金23.92跌4仙，港交所450.8升18.8，友邦保险81.3跌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35，瑞士法郎8.458，澳元5.5。加元6.075，新西兰元5.283，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6.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9点，升276点。港金报164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72美元，卖出17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老山公路的道路事故。大老山公路的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因为道路事故，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石门村和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在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慢线，因为道路事故仍然是封闭，车龙分别排到石门村和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交通繁忙，龙尾近花园道口。另外大潭道近住大潭水塘流回方向断断续续都是比较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彩虹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而家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松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3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7 FM 96.9 FM 96.8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FM 96.9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 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摇滚组合 Omoi no Taki 由地下乐队转为主流组合，的确是一段艰辛的路。不过他们找了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懂得同动画电影合作。除此之外，亦都会为日剧炮制主题歌曲，让大家对他们的音乐有更加多的了解。今次他们找来的伙伴是蓝色时期主题作品 Everblue。日本流行榜，我哋揾嚟推介嘅作品有 Omoi Taki、Everblu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月三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今天我们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今天呢点歌的对象呢走不掉的了，即近期都是围绕住他的了。 是啊，刚刚这个星期一大家都感受到他对我人生的影响有几大了。 是啦，啊，那所以呢。 到转地球走 你真的好烦。 喂 你玩埋佢啦，我唔做啦个节目。系，所以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陶老师啊。 冇错啦，咁即呢个你 trace back 翻到，其实月头已经都已经开始有讲嘅，咁但系最近就可能我 social media 比较慢啲啦，咁 look 得多，同埋最近佢有回应添啦，系一个 系冇错， 一段片讲佢回应啦。 咁所以就一定系去点歌俾佢噶啦。 系啦， 咁大家尽量谂多啲唔同嘅选择啦。虽然我都知道大家一定系会拣。 爱不到转地球。 咁我谂，但系佢都仲有好多首首本名作嘅。 但我觉得最尾其实大家为咗过嗰个人，同埋要尊重翻原唱，我觉得都可能好大机会。大家即管讲你想讲嘅说话啦。 系啦。 同埋拣咩歌送俾陶老师，陶大宇先。 我哋尽量将你哋嘅一啲 feedback 话翻俾佢听啊，有机会。 我哋都会有我哋想同佢讲嘅说话，六点钟就会有啦。咁样大家即管发挥你哋嘅创意啦，咁样。 咁啊 ，hyper 嘅嘢就转头先嚟啦，即系礼拜五我哋吓日子流流长系咪先？ 讲咩话？讲啲音乐嘢啊！ 讲啲音乐嘢咯。 请我话，其实因为早几日去咗个朋友嘅 studio 嗰度 做咩啊？你谂咁耐做啲唔见得光嘅嘢啊？ 我 谂 乜形容都系做啲同音乐有关嘅嘢嘅。 哦， 系啦。啊，我照讲啦，因为我之前咪预告话年尾想做一个DJ set 咧，系将2021年香港音乐人去做嘅一啲歌做一个 mix 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已经进入紧都七成嘅状态，咁但系咧发现到中间有少少问题，就因为啲歌可能个 balance 上面有分别，即系有啲歌可能佢比较大声啲，有啲细声啲咁。咁所以就向呢、這个producer 朋友求教啦，即系我点样可以？ Okay. 令到啲歌佢嗰个听落去嘅观感、耳感上面系整体啲，咁所以就上去就攞个 software 上去问一下啊，我而家展开嘅嗰个 software 有冇办法可以自己做少少事前嘅一啲调整 adjustment 啊， 系啦，咁变咗去到 live 去录嘅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啲现场嘅一啲变数咁啦，咁所以就去咗佢 studio 嗰度，佢有即系大喇叭啊，咁其实整歌都喺里边啊，当然有用佢个喇叭听，来吧都，嗰晚都有倾起呢样嘢啦， 你系咪有病啊？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即系你都有啲嘢中和下啦， 即系去人哋个 studio 做正经嘢，你一嚟就整首《来吧都转地球》咁样， 唔系咁唱，系《来吧都转地球》。 得你模仿得好啲啊，得啦。 咁然后我觉得嗰一日有一个即系除咗我嗰个原因要去上去之外，中间衍生咗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就系听一首歌嘅角度啦。 系几多度角啊？ 我 谂 角 定 系我谂37.859咯。大概呢个 好锐角呢个， 37.859度咁样去睇啦。因为佢已经跳离开咗我哋平时喺访问或者节目里面所赏识嘅角度。除咗系曲词编监唱嗰啲，我哋有时喺啲节目对面都会 cover 到啦。咁因为朋友有一 set 好叫做专业嘅喇叭啦，佢攞嚟做歌噶嘛。 呢个已经系一个 acoustic 嘅问题嚟噶啦嘛。 就去到一首歌去制作，即系去到 mixing 或者 mastering 呢啲阶段啦。咁坦白说，我到而家你话要好仔细解释 mixing 同 mastering 咧，我都未知嘅。咁但系大概会问咗一个朋友去解释，即系 mixing 就系你有时听一只歌，佢唔同嘅乐器啦、一啲声效啦，甚至人声。各样嘢其实佢哋每一个都可以有独立一条 track 嘅，咁 mixing 嘅意思就系每一条 track 佢嗰个 level 点样样去 tune 啊， 系啦，即系有时你会听到个琴声，以 intro 佢系会 大啲 嘅，但系当人声入咗嘅时候， 佢 会落翻低啲，咁呢啲就 嗰、那个 balancing 系即系去到 mixing 嘅呢样啦。咁当你逐条 track 成只歌 mix， 佢哋真系可以逐个音 mix 好黐线噶嘛？ 你吓咁你嗰晚有冇觉得自己好似个皇帝咁样啊？ 点解咁讲？ 因为咧，你知唔知道所谓即系喺做 studio 嘅朋友仔嗰度个界别咧，佢哋个术语叫皇帝位，你知唔知咩叫皇帝位？ 即是坐在一个在那个叫做什么声效声乐上原理上面 最 漂亮的那个位置，喇叭对好晒。 所以刚才讲那样东西即个角度啊，唔系吹水嘅，即系同大家讲，系真系有呢样嘢嘅。因为 suppose 吓，如果嗰两只喇叭，即系你嗰晚可能坐喺个 panel 前边，然后前边咪有两只大喇叭嘅， 系啊， 同你嗰个位咧可以成为一个60度嘅等边三角形啊。 嗯， 即系等边三角形，大家知咩啦吓？咁60度的话咧，呢、一个就系最靓嘅一个位。suppose 你坐喺呢个位听咧。其实就会最好，所以演唱会咧、有时大家去听咧，点解坐高高低低，点解听落去都会有唔同咧？其实真系同呢啲角度啊或者 position 系有关系。 哦，所以点解啲人成日话演唱会咧咩叫靓位咧？就系、是、panel 嗰边啊，系 panel 嗰边就 kind of 佢哋。即係你當紅館為例啦，咁佢四面台 panel 嗰邊同個台，你咪好貼近一個叫做等邊三角形啦。所以啲人話坐 panel 嗰邊好啲，因為佢哋即係唯有喺嗰度去 mon 嘅時候，啲嘢喺嗰度嚟。 如果你坐正喺 panel 位後邊咧，嗱，如果你唔追求要同個 artist 好近距離接觸啊。其实 panel 位后面张飞先最值钱。 哦，耶耶耶耶耶，呢个都听闻过唔同嘅人解释过。 咁但系呢个亦都因应唔同嘅场地啊。 呢个系啦，所以点解即系好难嘅一样嘢？所以点解咁专业啦？去 tune 声啊 ，engineer 嗰啲咁样样。咁然后即系头先讲嗰个 mixing， 因为 mastering 就是当你嗰啲嘢 tune 好晒之后 ，mastering 就 as 成件事可能会落一啲即系 compressor 啊。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跟住可能佢。嗰日我朋友教我，我都未識嗰啲落嗰啲 threshold 啊、attack 啊、release 呢啲 terms， 我見過， 但係都唔知咩嚟嘅。 咁我朋友有嘗試解釋過咯，因為有陣時啲聲 整體嚟講，隻歌佢可能想泵大聲啲嘅。咁你但泵大聲啲唔係就咁扭大聲，因為你扭大聲啲，你成條 track 都會好大聲。咁變咗大聲個位就會更大聲，細聲個位就大聲咗。咁、 okay、 你啲嘢咪會爆咯。咁佢哋落頭先嗰啲 threshold 就即係 set 一個 limit 俾佢，就係當嗰啲聲過咗嗰個 threshold 嘅時候咧，佢就會幫你 compress 即係撳翻低啲，等啲嘢唔會爆啦。咁、但係究竟撳幾時撳？撳幾多就係頭先講嗰啲咩 attack 佢點樣去 sense 嗰啲嘅嗰條 wave 係類似咁嘅意思啦。咁我朋友就示範俾我睇，我就哦原來係咁嘅。咁然後佢就嗱你而家聽下有咩分別啦咁，跟住哦有咩分別啦？即係因為最終嗰樣嘢就係佢係會有一啲 visually 嘅嗰條巴你可以 睇得到嘛。 咁但係最終其實係靠你耳仔聽去做 judgment， 因為你冇一個特定嘅。 形即是你看條 wave 的形狀，你未必會判斷到聽出來的效果怎樣才是最理想的， 或者它有一點可能 standard 的數字的參考。 沒錯。 而我亦都有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平時在電台，因為我們這副 panel 大家聽到出街的東西，它已經幫我們做了剛才一些這樣的工序。 沒錯，它自動 compress 了嘛， 因為我們的 source 可能燒出來的碟每一隻歌、 他 們不同的 studio 去做出來的時候、嗰啲 level 各樣，大家個指標唔一樣啦，亦都有分可能專業嘅，或者一啲譬如你 indie 做嘅時候，佢哋再用嗰個 standard， 大家唔同啦，總之用間房啊、software 等等。咁呢個 panel 就會幫我哋做曬呢啲工序，令到大家聽我哋播 music show 每一隻歌嗰、個 balance 聽落去唔會突然間有隻超大聲，有隻超細聲。咁我就知道，我因為平時我哋習慣咗所有歌懟落去咧。都冇乜太大嘅問題㗎啦， 係。咁總之一懟落去就啪啦， 就舒服㗎啦，大家就聽得舒服。咁所以再去到呢個 studio 就發現，哇，原來真係要好靠耳仔 好多工序嘅。我想問咧，你嗰日去個 studio 有幾多對喇叭俾你？ 哦，佢一對啫， 一對 啫。 你知唔知咧？我試過去一個 studio 咧，都唔怕講啦 ，A 房啦， 係。 好誇張，即係因為張敬軒主理，你都知佢啲嘢幾講究啦。 好中意呢啲音樂音色上嘅。 佢大嗰邊房有個好貴嘅 panel， 叫做我唔記得 lift 80幾咁樣嘅，即係總之好貴嘅啦副 panel。然後咧喺佢呢副 panel 前邊咧，佢有好似四對定五對嘅喇叭。擺喺唔同嘅位置，同埋係唔同嘅 size 嘅。點解要咁樣做呢？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喺唔同嘅媒介度咧，佢啲歌出嚟個聲係會唔同嘅。即係打個譬如，一首歌喺電台播、喺電視播，或者可能喺 streaming platform 上邊播咧，出嚟個聲係會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哋每做一首歌嘅時候咧，佢就會用唔同嘅喇叭去試。嗰一啲嘅聲啦，例如可能有一對喇叭係專貨電台嘅聲嘅，一副喇叭可能係貨電視嘅聲，咁然後佢就會擺喺副 panel 面前做每一首歌做嘅時候，都用唔同嘅喇叭去聽，聽到佢覺得五個喇叭聽出嚟個效果都好一致或者好舒服為止。 哦，我有聽過呢種説法，即係有啲音樂人監製解釋過，甚至我聽過佢唔記得邊一個啦，真 係。 佢話佢整完嗰隻歌，因為考慮到播放嘅 platform 同埋佢考慮到聽嘅人係點樣聽嘅。 係。 咁你如果用電話 streaming platform 聽嘅話，你會戴 headphone 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然後佢真係會試下嗰隻歌做曬所有 mixing mastering 齊曬之後，戴住可能某個品牌原廠嘅 headphone， 因為 suppose 係最大眾啦，你買嗰個牌子電話就會用嗰個 headphone 啦。 係係係。 用嗰個 headphone 去聽，究竟喺呢個 device。聽的時候那些東西行不 行， 去到這麼仔細， 所以是很講究的。即他同埋呢，他直頭話埋俾我聽，即上次去參觀他的 studio 的時候呢、即 A 房的時候呢，他直頭同我講，嗱那對呢有一對白紙盤，即是那個喇叭咪有個紙盤喺那個圓凳對那個窿窿嘅，即撳落去其實讀得穿， 讀得穿一啲 啊，即唔好亂咁讀啊大家。咁佢有一副咧係白色嘅紙盤咧，佢話嗱呢一對雅馬哈咧就係愛嚟聽電視嘅標準嘅，跟住有一對大少少嘅咧就係聽 AM 電台 AM 嗰個聲， 唔係 FM 喎， 係 AM， 因為AM 係一個叫做 mono 嘅 signal 嚟噶嘛，咁聽出嚟又同我哋而家 FM stereo 好唔同啦，相聲度啦，係咪先？跟住我真係覺得其實做歌真係好唔簡單， 所以明點解要使錢就係、是。即係你呢啲全部係時間嘢啦、器材嘢啦，即係你唔係個個都有呢、這個，即係 studio 有呢、這個噶嘛。可能如果你想達到呢個 standard， 你就要 租人嚟 studio 去 test 呢啲嘢，所以先至咁复杂。但咁你嗰次去仲有冇啲咩嘢係大开眼界呢？去 A 房 基本上呢，我想讲呢，入去每一件事都係大开眼界。即係例如 有冇啲最 low 嗰啲啊，呢度最贵係边样嘢啊咁嘅。 有咪佢咪就係话佢嗰副 panel 囉。因为呢佢嗰副 panel 呢，我剛先讲就係叫做多諗返係 NIF8068 啊。即係呢部嘢係好贵嘅。仲有一部 compressor 都好贵嘅，但係嗰对我头先讲嗰个 panel 就係嗰个 NIF8068 呢，到底佢贵成点呢，就係、是、你应该係可以夠钱买呢副 panel 嘅钱係可以爱嚟买到部法拉利嘅。讲緊係全新嘅法拉利喎。 我唔怪之要睇嗰啲報道話咩唔知咩法拉利級數嘅 係 啦 係啦係啦，所以嗰副 mixing console 呢係佢嗰度嘅鎮店之寶嚟嘅。咁當然佢入面每一樣嘢都好講究，又有好唔同嘅用途，其實我都已經唔係好記得，好老實講，因為真係你都知呢啲嘢唔係你聽一次就會明白㗎嘛。咁同埋佢好講究就係佢有一啲係好得意嘅，我哋做呢啲唔係做 studio 嘅人係唔會知嘅，例如佢有一間房專愛嚟焗帶嘅。 焗帶 焗帶就係因為可能以前咪即係呢個樂壇留咗好多 master 嘅帽帶喺度㗎嘛。咁嗰啲帽帶係得一份㗎咋嘛。咁你要保存呢啲帽帶，你就要防止佢可能過時過節會發毛啦。咁所以佢定期就要攞嗰啲帽帶攞去嗰個焗帶嘅房度搵部機去焗佢、哦、然後等佢即乾身啲，唔好發毛咁樣。咁入面係有好多好有趣嘅嘢嘅。咁但係我都唔記得咁多啦。如果大家想知嘅話呢，我印象中佢好似話有個開放日嘅，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有冇機會自己即係想知多啲就去嗰個開放日去睇下。 咁我哋就聽一下，即係講起阿皇上啲歌。最近佢都有新嘅派台作品 On My Way，咁啊，叫做一个好似回顾过二十年佢啊张敬轩嘅音乐之路，又听下喺呢个电台版本嘅时候，大家尝试戴上 headphone 感受一下每一粒音啊。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是生生不断的足印。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喜劇上的傷感，悲劇上的喜感，生命是悲歡喜互的傷痕。I am fine, I'll be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一路或许惊心，一路或许安稳，感动是一起走过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国家队代表团抵港展开三日访问，欢迎仪式在深圳湾口岸举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到场迎接。代表團有29名運動員，包括馬龍、鍾天士、孫一文等28名奧運金牌得主，以及百米飛人蘇炳添。同行亦都有3名分別是游泳、舉重和蛙艇項目的教練。代表團今日下午將會見傳媒，晚上出席歡迎晚宴，明日出席運動項目示範和大會演，其中羽毛球、劍擊、體操和乒乓球運動示範明日上午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至於跳水和游泳運動示範將會在維園游泳池舉行。而奧運健兒大會演在明日下午在醫館上演，部分運動員星期日會到理工大學與學生和市民交流，代表團星期日下午離開香港。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南韓、日本和美國抵港，全部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當中兩人已經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患者包括一名51歲男船員，他沒有病徵，今個月1日從日本經貨船抵港，在船上採集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初步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那艘船隻來港進行貨物裝卸，船上大約有20名船員，他們進入香港水域之後都沒有登岸，抵港之後亦都沒有本地工作人員曾經登船。卫生防护中心会将嗰名确诊船员送往医院隔离治疗，货船上其余船员需要逗留船上检疫，并且需要在检疫期间按现行安排接受检测。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纪律部队评议会职方应政府邀请重新加入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政府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话：喺几评会职方返回新吹会之后，四个中央公务员评议会都有代表参与新吹会嘅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工作，标志住公务员管职双方同心协力，迈进更紧密合作嘅新阶段。发言人话：政府相信几评会职方代表重新参与新吹会之后，将会令到年度薪酬趋势调查有更深入和全面的讨论，更全面反映各职方代表的意见。政府亦都会致力在现行的薪酬调整机制之下，加强与职方代表的沟通，更充分表达意见。美国和欧盟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美欧中国议题对话，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关注中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单边行动。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亦都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当然有必要做出坚决回应。美欧三方应该做的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老山公路有紧急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封闭咗噶，龙尾就排到接近驾驶学院同埋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啦，快慢线都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好长啊，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西行多车，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海丰园。黄泥涌峡道去柴湾方向近香港网球中心系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车多，龙尾排到泽安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系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你健康强，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良政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ira。 好多人都覺得係玩具啫嘛，但其實佢就唔係玩具咁簡單，所有嘢都係好細緻咯。 其實佢都係一件藝術品嚟噶。 Ricky， 我係 Lockman， 我係 AK， 我係 Elton。 記得收聽今個星期日 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約定你一齊聽子龍主持嘅《慢動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電台第二台四十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是一个专为年轻人而设的电台，除了一般的音乐和资讯节目之外，台前幕后亦都会跳出直播室，制作一些和后生仔女息息相关的大型活动，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太阳计划，还有今次想讲的永不放弃同学会。

到力津的减价购物狂。当然啦，除了买嘢之外，其实有好多时间咧都系使喺睇资料嗰度啊。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 因为要格价嘛。 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 又要睇下边件货好啲啦。 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 咩都唔知。 研究理想主义， 好难买嘢噶。 你往往会的事。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派做事，怕反思。谁敢讲我？ 放松，走出那些喜弄，乘着最轻晚风，冲破漆黑的暗涌，浮在满星太空，将一切收进囊中。懂得最渴望何时，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太易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Can we live in fantasy？ 心里拍子，懂得最渴望何时，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太易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何以接触这道理，解开心中你构思，将束缚变做容易，承受教训便说辞，编这小故事，假说话一笑置之，暂停是非休息可不Can we live in fantasy？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 Jin Lee 嘅 IDK， 同埋佢系傅家俊有演唱会主题曲。梗系啦，年尾除咗买嘢之外，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要睇 show 啊，要抢飞啊！你估唔使时间啊？抱住喺个电脑面前揿 F5 噶嘛？但我覺得值得的，因為見到台上面的歌手全部都很熱血。 聽過世界很大，處處清空，很想一刻感覺痛滾血液流動。你說這處美好的，你說那處刺激的，但是並未踏步遠走，怎麼可使我動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終於我一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唱快魔。You gotta believe me， 放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编数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就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威风任取路，名利上诉亦表示。 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爱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得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我就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我跳可选方不会悔疚魔。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仍莽撞，多一生痴痴的着看，你却阵痛不想心安，所以我已是期待天光。You gotta lean on me， 能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佢哋系 Pixel， 有佢哋最新派台作品 Just Lean on Me。我觉得人系得意嘅，可能经过一年嘅劳碌啦，好想揾一啲方法证明自己今年冇白过。 你分身，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偷会否将偷走过的刹那停留？一直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恨都不再遇见。我何故追忆追到最成天？就扮作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像周合成美。抬头上有。就当多一种永久的温暖，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吞噬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何故追追苦追甚至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 Eagle Chan 陈天傲最好好好讲再见，是啊，要同今年差不多是讲再见最后一个月的啦。虽然说是完结啦，不过你都可以是一个成长来的。 车开又远如沙，被宇宙拖拉，面天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圈难似浮华。镜头里焦点着这瞬间，肢体快活练成自我，肌肉也可大变大方，终于我想为活着庆贺。就偷拉面点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圈难似浮华， 荒诞总会容纳你吧，不需种种证据来赞同我原有的价值与突破吗？肢体发福练成自我，接受也可大明大方，终于我想为活着庆贺。无遮 反省自身问题，而不是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他国攻击抹黑指手画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是不是由政府实体拥有或者控制，并且提供审计检查证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方的做法是对中国企业政治打压，以及压制中国发展的有一个具体行动和表现。赵立坚说，将证券监管政治化是损人害己，将会令到美国投资者失去投资很多世界上增长最快公司的机会，亦都将会令到美国专业服务机构失去很多业务机会。他呼籲美方為外國企業在美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環境，而不是設置層層障礙。中方將會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正當合法權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持續為華南帶來晴朗和非常乾燥的天氣，下週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30% 或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大老山公路较早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慢线已经解封，大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辆都是消散，现在龙尾分别去到小沥源和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沿住红棉路排返落去去告示打道龙尾接近湾仔交汇处，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苑落桥位一段就塞到去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纪元，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网球中心一段的龙尾分别去到浅水湾道近卫丰园和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泽安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荃锦交汇处近住象鼻山路，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荃锦交汇处近住象鼻山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

大家聽落去就知噶啦， 一定要聽，一定要聽，必定要聽。 係啦，今日 聽我封信先啦，好嘛？ 你封信先啦， 事不宜遲啊！ 有啲咩同陶大宇講就自己留言啊，揀歌俾佢啦嚇。 親愛嘅陶老師， 來吧，倒轉地球，去！ 哎呀，一提起你嘅大名，我啊忍唔住啦。冇办法啦，近日网上要数最红嘅人，必定就系你。基本上我喺社交平台每睇三条片，我就会见到你一次。仲记得第一次喺网上见到你双演片段嗰阵咧，我成晚都系冇瞓过噶，因为当我一合埋眼就谂起，来吧，倒转地球。你的声音在我的脑海当中不停地回荡，一个人的歌声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睡眠质素，其实真的不简单的。坦白说，我不是一个电视精，所以我对陶老师你的印象大概就是留在车时和你招牌的掩面大笑动作。不过出于好奇心，我开始慢慢在网上看回你的演出和访问，甚至见到网上有一个我老婆喜欢了陶大宇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关注组，先发现原来你份人都很玩得的。每次面对网民对你的疑问，你都会很正面地回应，完全不介意大家下来开玩笑，甚至会多谢一些网民。难怪大家都叫你一声大宇哥啦，呢种方法又的确系好值得学习嘅。喺呢个咁低能量嘅时刻，你愿意用你嘅水拨式舞姿去为大家带嚟快乐，呢种精神绝对系一个值得尊敬嘅艺人所拥有。所以我要送上一首 Anson Bean 同埋丽英嘅 You Made My Day 俾你，因为你嘅演出的确系 Made My Day 嘅。好彩唔使加入婚姻破裂关注组嘅奔尘上。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耶！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 很想将心事放低，也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哦哦哦。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串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Maybe you made my day 凝望你我就如空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敢应到最美好日常 修养会怕贸然的承诺，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 很想将生活记低，拍一起将生命发挥，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We could spend a little time enjoying the sunshine，yeah。Live a life so fine girl，let me can't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我想似你，无一位可相比。不能追逐转机。 边同埋丽英嘅 You Made My Day 啊，每一日我都俾阿陶老师 Made My Day 好开心啊 ！You Made My Week 啊，直头系好啦。但系佢对于我嚟讲咧，系好多回忆嘅。 系、 你听下我封信，你就知啦。 亲、爱嘅陶老师，你好啊！系啊，请你容许我叫你一声老师啊！我小小个就睇你嘅剧噶啦，我人生之中最早有印象嘅剧就系你嗰套《刑事侦缉档案》啦。虽然已经唔系好记得嗰啲剧情，但嗰种晚晚坐喺电视前面等住睇嘅感觉同埋画面呢，都仲喺度。之后又睇过你嘅《中横四海》啊，《青出于蓝》等等。不过最令我惊喜嘅呢，一定系早几年电视重播《大时代》嗰阵，见到你做丁益蟹。奸到出汁嗰个样啊，真系颠覆咗我对你嘅印象。不过去到而家，令到我最颠覆印象嘅咧，一定系你最近双演倒转地球呢件事啦。咁你嘅歌声啦，仲有台风，有一种讲唔出嘅吸引力，已经系不在话下啦。但我最佩服嘅咧。其实是你对呢件事嘅反应。早几日见到你喺一个现场演出嘅片啊，喺嗰度你就好大方咁样回应，攞翻呢件事出嚟讲之余，仲将佢变成搞气氛嘅方法添。哇！我真系睇到拍晒手掌，识玩啊！前辈果然系前辈啊！你明点解我叫你一声老师啦？你呢啲咪犀利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将插咗喺自己身上面嘅箭。掹晒出嚟，再变成自己嘅武器。我觉得呢啲真系人生经验嚟噶，就好似你心花放暗面嗰个经典 pose 咧，到而家都仲会有人用嚟做 sticker 啊，攞出嚟讲咁，即系证明咁多年前你应该已经要去面对网民嗰啲激烈讨论噶啦。以前我都唔知噶，原来你亲自解过画。话05年拍《心花放》是想帮那个角色林一光创作一个动作，想他开心那阵又用得，不开心那阵又用得，最后就有这个经典的暗面了。果然有心思，能够成为经典真是有他的原因的。虽然你说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这样的，那都合理的。我想一般人经历一些伤害啊、攻击等等，可能要花好长嘅时间沉淀，先至学识接受，又或者原谅。唔知陶老师你系咪都一样呢？我估有机会访问你嘅话，你嘅心得应该同今日我拣送俾你呢一首歌嘅内容有啲似啫。啊 ，by the way， 如果陶老师你有机会即系翻翻嚟香港出歌嘅话咧，记得应承我嚟骚动音乐嗰度接受访问啊！差啲唔记得倒转地球嘅原唱系刘德华嘅《波城上》。曾经 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么？最后看清楚，世上哪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啱啱听过有啦，呢一首关心妍嘅《原谅的力量》， 系 佢完全系 master 到呢个技能啦。 跟住而家到咗一个好紧张嘅时候啦。 我哋平时就会读点唱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唔系读，我哋俾啲嘢大家听下。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陶大宇啊，苏动音乐嘅波胜同埋斌神，你哋好啊，仲有好多嘅听众啦，多谢你哋点歌俾我听啦，我好感动啊，点解咧？就系因为波胜同埋斌神喺开头对我嘅介绍咧，嗰番说话咧，我觉得我好荣幸啊，因为可以有咁多嘅成绩啦。又或者是作品可以俾大家去回忆啦。咁当然啦，你两位呢真係讲得好好嘅。俾你两位感动到我。咁眼前啲呢，我諗我都会喊出嚟㗎。我讲真㗎，我唔係讲笑㗎。我亦都好多谢呢啲听众呢点一啲咁好嘅歌俾我听啦。虽然我呢即係我哋就冇直接嘅倾偈或者係对话啦。但喺啲歌里面呢，我真係可以幻想到一啲嘅感觉啦。听完歌之后呢，我又有另外嘅一啲嘅感慨嘅，就係点歌呢两个字。我觉得点歌呢两个字呢，因为而家嘅文明啦，而家嘅科技呢，点歌呢两个字呢好似已经係失传咗、失踪咗同埋毁灭咗嘅。大家到咗今时今日呢，仍然係可以用到点歌呢两个字同埋喺度享受緊呢，我觉得大家真係要珍惜同埋慢慢享受。咁大家试幻想一下，如果呢个世界係冇咗音乐嘅，冇咗歌嘅，呢个地球呢真係倒转㗎啦。生活都冇意思，係冇希望㗎啦。所以你话音乐同埋歌几重要呢，对我哋生活上面。所以大家真係要珍惜。 多谢大宇哥， 多谢陶老师，我觉得唔止音乐重要，我觉得大宇哥你嘅对我哋嘅鼓励都好重要啊！ 大家记得 mark 低喺陶大宇2021年讲过，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个地球都会倒转啊！ 系拜陶大宇2021， 系啊，真系要多谢，因为我哋监制知道我哋有一个谂法，佢有一日突然间灵机一触，跟住就再揾一啲朋友嘅帮忙之下咧，就联络到大宇哥本人，咁佢亦都了，佢好好心嘅，即系我哋本身都话即系几句回应啦，佢就问其实个节目做啲乜嘢噶咁，咁我就嗱嗱声，我哋整起咗个 segment， 其实佢系有听过头先你哋听到嗰两段啦， 冇错， 然后佢就按住嗰样嘢回应嘅， 冇错， 非常之就是、 我要俾个深深大宇哥啊！ 我心目音乐其中一集嘅我哋高峰啊， 为佢着迷啊！而家我觉得唔得，我哋一定要迟啲睇下有冇机会将呢个精华剪出嚟先得。好紧要，系啊，真系要啊，真系要、啊。 而且除咗佢听完我哋嗰封信之外，亦都不得止嘅。我哋亦都借机会，因为费咗佢太多，都问咗一个问题嘅，就是、对于而家大家都话我最喜爱男歌手系想拣佢，佢对于呢件事有咩睇法呢，我哋又听下。 同埋咧，最近咧又話我係最喜愛嘅男歌手係嘛？嗱，就係、是、因為咁嘅成就咧，我今時今日咁嘅成就咧，我更加要做一個聆聽者，我都係做翻一個咧，我最喜愛聽音樂嘅人會比較好啲，聽歌嘅人會比較好啲。咁啊，點都好啦。咁我覺得真係好多謝大家嘅，得啖笑啦。我覺得開心快樂係好重要，我哋一齊加油啊！因为将来仲有好多嘅路要我哋去行啦，生活上面仲有好多困难要我哋去面对去解决啦，我哋一齐加油啊，我哋一齐做到最好啊，好嘛？咁啊，多谢晒大家，真係好多谢，好多谢你哋，衷心多谢你哋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嘿， 好有爱啊呢件事， 再次多谢， 好感动啊，我要喊啦。 多謝親自回應啊， 係 係啊，即係佢本人即係錄 message 嚟嘅。 好希望有機會可以真係有一日同佢親身見面，多謝一下佢。講真， 係咁就我哋冇嘢補充啦，而家仲好激動啊！ 咁啊，播咩歌啊？唔使講 啦， 講 啦，起歌啊！ 來吧，倒轉地球，來吧，倒轉地球，送走擔憂，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要穿雪藏的死气候，快快乐手，好好唱好，有战有冲当你都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国家队代表团抵港，展开三日访问行程。代表团抵埗之后，先后出席欢迎仪式同记者会，听日出席运动项目示范同大会演，星期日到理工大学与市民同学生交流。国家队男子乒乓球队长马龙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今次虽然无法近距离接触市民，但是仍然感受到市民对他们的关注。百米飞人苏炳添指出，17岁时已经来港作赛，对香港很熟悉，印象很好，希望今次访港可以和各界深入交流。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南韩、日本和美国抵港，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当中两人已经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患者包括一名51岁男船员，他没有病征，今个月1号从日本经货船抵港，在船上采集的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那艘船只来港进行货物装卸，船上大约有20名船员，他们进入香港水域之后都没有登岸，抵港之后亦都没有本地工作人员曾经登船。卫生防护中心会将那名确诊船员送往医院隔离治疗，货船上其余船员需要逗留船上检疫，并且需要在检疫期间按现行安排接受检测。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港铁表示，昨日铜锣湾站列车车门飞脱事故是由于月台边的广告牌有组件移位撞击车门导致。港铁会从三个方向调查，包括涉事广告牌的设计和操作等。8块同款广告牌的相关组件已经拆除，并且安排全面检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北打街嘅行车隧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喺九龙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在荃錦交匯處去城門隧道方向，較早時近住象鼻山路的交通意外就清了場了，車龍有待消散。另外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快線都曾經有意外的，清了場一陣，龍尾有待消散，排到去獅隧沙田出口和美田路近大圍港鐵站。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一路

融合咗 EDM 嘅 build up 啦，同埋 drop 啦，就形成咗一种叫做 EDM trap 嘅音乐啦。It's a trap!少少文化背景 ，trap 呢个字本身即系九十年代初咧，喺 hip hop 嘅世界里边，亦都有即系意指就系喺南美洲一啲可能毒品交易嘅地方就叫做 trap 嘅。咁当然已经演变到而家嘅话，大家就已经当佢出现嘅时候就联想到系啲音乐类型。而第一首为大家拣嚟由 Yellow Claw 嘅呢首 Trap Anthem 系今年十一月新推出嘅作品。呢度系荷兰二人嘅电子组合叫 Yellow Claw 啦，咁啊新推出咗，今日其实都有首新歌。今日新嗰首叫 No Limit， 咁但系听紧呢一首咧就叫 Trap Anthem， 咁之后亦都有首叫 Twitter 嘅作品，就系佢哋回归翻去大概十年前啊，那个 EDM Trap 佢哋嘅根源。预告十二月十号应该会出一张新嘅 EP。大家暂时听两只都 feel 到有少少共同嘅地方，人形容佢呢种音乐就系比较 dirty 一啲啦 ，aggressive beats 啦，同埋一啲 dark melodies。而听紧呢首就系 EDM trap 其中一位先驱之一，佢名字叫 Floor Street Thomas 啊。喺2007年至到2016年都由 Kurt 同 Jules 两个组成，咁后尾就各自发展，咁 Kurt 就继续用 Floor Street Thomas 呢个名字继续出新歌。听紧呢首2020年7月作品叫做 So Far。呢个 hip hop 嘅 trap 遇上咗 EDM 之后，出现咗 EDM trap 呢一种嘅音乐啦。后来慢慢又遇上 dubstep， 演变咗一种美式嘅 dubstep。其实你听一啲 K-pop 啦 ，Perfect Bang 早期作品咧， 佢哋都係 inspire from 呢一種 EDM trap 嘅。嗰度呢個 EDM trap 嘅先，除咗頭先 Floss Tradomus 之外咧 ，RL Grime 都應該係另一位你應該要認識嘅朋友。當年佢起初都係做一啲 remix 啊，萬聖節會出 mixtape 等等。後屘湊咗一定 fan base 之後，2014年就推出自己嘅專輯 Void。咁亦都慢慢去到之後嘅日子，佢就覺得啊，個人要向前行咯。所以2019年建立咗自己嘅廠牌，叫做 Sable Valley。而呢個 Sable Valley 嘅廠牌咧，先後都推出咗兩張嘅合輯。有興趣可以聽下裏面有唔同，即係佢簽翻嚟一啲 artist 咧嘅一啲 bass music 作品。而聽呢首就係 RL Grime 今年四月嘅作品，叫做 Stinger。阿根廷嘅音乐人，佢嘅名字叫做 The Bow。有呢首叫做 Rapido， 冇记错系即系外文嚟，即系特别 rap rapid， 即系好快咁解。本身就用另一個名 Wobat 就做呢啲 dubstep 作品。2014年就開咗 The Bow Project， 即係呢個名字去做一啲 trap 嘅音樂。而今年6月佢就推出咗專輯叫做 Weird Music of All Kinds， 裏面有14 track， 而而家聽緊就係其中一 track 叫做 Rapido。有趣嘅呢張專輯裏面發入咗好多受 Lightning 音樂所啟發嘅 sample 啦，同埋一啲樂器喺裏面嘅。 Modelo rápido. Móvelo rápido. Móvelo rápido. 接着为你哋带嚟嘅咧，由巴西二人电子组合，叫做 Trap Killers 喺11月推出嘅 remix， 呢首歌叫 Hyper Paradise。呢个组合有趣就系由 Old School New School 两位朋友合作嘅。因为其中一位咧就系比较资深啲，就系 DJ Sagon。做 producer 或者 DJ 超過20年合作過的 artist 都有很多很出名，例如 Kanye West 的。另一位叫做 Love 就新一點 ,producer 可能5年左右。但也跟我一些 rap star 合作，例如 Snoop Dogg 啊 ,Dr. Drew 等等。而 Trap Killers 也得到很多一些即叫电子音乐界的明星 support 的。例如剛才介紹過的 Frost Trey Thomas、啊、Diplo、啊、或者 DJ Snake 等等的。EDM Trap 的作品，而听下呢首咧就是嚟自巴西人电子组合所做的 remix 啊，咁啊歌名叫做 Hyper Paradise， 由佢哋喺11月推出的 remix， 佢哋名字是 Trap Killers。这位呢就是91年出世的美国音乐人，叫做 Vilo。 他这两张跟 Trap 有关的 EP 呢都很 classic， 很典型，很标准 EDM Trap 的音乐的风格。听下这首2021年 Trapped Out 2的六首歌之一，有这首 Lag。其实七岁开始就唱歌，亦都参加过好多啲比赛啦。而高中同啲 friend 都系整下 mixtape 嗰啲嘅啫。直到喺佢21岁嘅时候，俾 trap music click 中咗之后，就开始自己整。啱啱听过有 Bilo 嘅 Lag。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佢嗰啲 trap music 嘅声音都好signature。第一次聽佢嘅作品咧，就係、是、Billie Eilish 嘅一個 remix， 就係嗰一首 My Boy。呢一位朋友叫做 Troy Boy。Troy Boy 呢首叫做 Cornetta， 亦即系一种乐器短号嘅意思。而佢最近亦都 feature 咗喺 Justin Bieber 新专辑里面一 track 叫做 Red Eye 嘅。如果你想听最系属于 Troy Boy 嘅声音，就要听属于佢嘅 album。而今日为你带嚟最后一位咧，就系、是、非常之有名嘅 DJ Snake。其实佢即系红遍全球嘅时候，就要数翻2013年推出嘅作品。当年有一首叫 Bird Machine 咧，咁就系即系 EDM trap 好典型嘅一个作品。我都有啲挂住嗰阵时嘅佢，所以今日拣嚟 DJ Snake 2014年同 Dylan Francis 合作嘅歌叫做 Get Low。Get low when the whistle goes.